喂，纪大， 系 呢期群组又好，或者私信 PM 好，喂，好鬼忙喎、啊，我一路收到好多问题。哦，究竟香港发生咩大事啊？咁大家系咁问我哋问题，系咪好多人想移民嚟台湾啊？呢期 系咧，究竟香港咩大件事发生咧？我都好多 PM， 每平均每日两三个。 喂，咁多 PM， 喂，好回得好烦喎，实在 都冇咁多时间。 系啦，喂，搵嘢搞搞佢好啊，不如。 所以咪系搞搞讲座啦，本嚟一年一度嘅，唉，见啲嘢问到，不如。年尾开多次啦， 系啊，嚟多镬啦，年尾咁大家可以直接问啦，唔使话隔住个网路嚟问啦，咁啊有咩可以直接打烂沙盘问到笃啦，系咪？ 系咯，咁啊，我哋嚟紧11月嘅17号同18号啊，今次破天荒开两次啦，一个喺北角啦，一次喺旺角，咪方便大家，同埋仲系星期六日，方便大家时间啦。咁同埋今次最主要唔同嘅咧，就系除咗我哋。会分享翻我哋创业经验啦，今次仲会讲下买楼啦，好多人都问嘅，其实同埋啲生活上嘅嘢，不如都照答翻啦。 系啦，大家关心嘅医疗啊，各方面嘅问题，我哋都帮你回答啦。嗱，今次两日时间啦，所以唔同嘅场次、唔同地方，冇借口唔嚟啦，系咪先？ 再加上之前我哋有啲 share 嘅生意出嚟，可以帮到大家，即系退休啊，或者唔想做生意，我哋帮你做啊，唔系唔使做啊，系我哋帮你做。之外啊，今次我仲想揾啊。真真正正想做生意嘅，我要揾 partner， 真系帮到手嘅，啊，仲保证两三年内可以回到本嘅生意。 哇，咁好机会，大家想嚟台湾发展就一定要嚟听呢个讲座啦。为咗你自己好，为咗你嘅未来都好啊，一定要谂清楚， 千祈唔好错过啊！ 冇错， 详情睇翻我张海报啦，到时见。 咁啊，想嚟嘅多啲加我哋群组啦，在台香港人喺 FB 上面打呢15个字就揾到啦。OK， 好，到时见啦， 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台湾白党欢迎大家，又系我杰乃德啊， 我郑通嚟啊， 系仲有， 系 Hello， 我系老温啊， 系唔系神秘咩？唔神秘啦， 嗯， 咁啊 show 下个样嚟啦， 变咗神神地嘅，唔系叫神秘。 喂，嚟紧呢个题我话啦，其实都系嚟紧香港换身份证喎、 像啊，有个影个张相，唔使咁薯碌，系咪先？ 我张唔薯噶，嗰时特别去化晒妆影噶， 吓化妆影， 系啊， 咁认真， 系佢有几张俾你拣噶嘛？当时 谂住拣翻张刘德华嘅相， 咁跟住而家又话要换啦，咁啊即系 嘥咗， 会特登翻去换啊？ 刘德华都老啊，应 该都会嘅， 整翻韩星样啊！ 我谂住搵翻啲十八岁，好似冇得拣啊！佢系当场影噶嘛？ 当场嘅， 系咯，好似唔使攞相俾佢 啫 嘛， 唔使啦而家， 几张噶嘛，跟住俾你拣噶嘛，呢个系我讲紧系上一次换嗰次啊，我今次应该差唔多。 你影得好啲，第时去刘德华演唱会啊，张学友演唱会啊，睇下你系咪犯法，嗰个有得捉你。 咁大剂 系啊，然后过关啊，嗰啲都唔使嘟卡噶啦，面照到你系阿老温系你啦。 咁样噶。 系啊，化灰嗰只都认到 嘅。不过因为新闻有讲过嘅，即系我哋外来，即系唔喺香港住咧，佢就话唔需要特别翻去。佢就话只要你下一次翻去嘅时候，入境之后30天内去办就得噶啦。 哦， 咁样即系譬如你5年后翻到去，咁你一个月之内换咪得咯。 我睇见佢话如果故意唔换咧，就要罚5000蚊。 故意唔 換，我唔知佢咩點為之故意唔換。你知咧，法律名詞係佢解釋噶啦嘛，而家係係啊，故意唔換。 喂，但係問題就係翻咗去咁啊，30日要搞，但係佢申請咗之後幾時批翻？ 唔知喎， 嚟咗45日先俾翻你。 香港政府做嘢 咁快嘅咯喎，咁樣 香港政府做嘢咁快， 咪年尾咪知道第一批換嗰陣時換幾耐咯？ 似香台灣身份證喎， 係咯，即攞 等五分鐘嘅啫喎， 台灣即攞喎，但 係係啊，即攞 排期嘅喎， 你整個護照都要10個工作天，係咪好搞笑？ 咁你要俾中央批咗有個 record， 你先可以攞到噶嘛？ 咩料 先係咯？講錯咧，特區護照係咪14個工作天啊？14個工作天啊，好似係。 你咪上次咪攞到你发火嘅张相， 廿一天添啦要。 你有冇攞住两桶 火水上去 啊？傻嘅咩？明知香港政府系咁噶啦，都冇得好嘈嘅，年纪大咗冇乜好火噶啦，已经 冇乜火啊， 冇乜火 啊， 预咗 出晒噶啦， 都七七八八噶，剩得几多噶？ 啊，即系咁。 所以即系香港嗰边就系咯，唔知佢申请咗之后要几耐先攞得到？万一即系我哋可能先随时翻去三五日嘅啫嘛。 哇，咁多啊，两日嘅啫，通常 两日肯定系攞唔到啦。 仲要夜晚去，朝头早翻。 如果入队啦， 仲要星期六中午到星期日晚走嗰只， 咁啊仲死人哋唔开工添。 喂，咁我可唔可以喺网上边去订，即系 book 位，话几时嚟到 ？O K 嘅， 就网上 book 位嘅。 应该得， 到时先啦，一年后先啦。 上网 book 位啦。上一次会系2000几年啊？ 唔知咯，佢话可以用廿年嘅嘛， 唔知啊，我都唔知为咗乜，其实换呢个有咩好处咧？ 对你嘅好处又冇，对佢嘅好处应该有嘅。 但系有咩好处咧？差别 边个？差别咪就话唔知点精细咗，点点点咁嗰啲都唔。 佢依啲外观啫，佢话佢里边啲晶片可以多啲个人资料摆上去，咁个人资料 摆上去， 我对我自己嘅个人资料系非常清楚嘅。咁佢要睇我嘅，咁佢就 check 到你咯。 睇多啲资料， 系啦， 要 check。 系啊，你啲晶体就可以睇清楚啲。 资料都唔系好清楚，系啦，佢入边有啲咩嘢咧？其实 系啊，即系咁样咯，系咯。 喂，咁啊，唔好理啦，呢啲咁佢话要换咪换咯。 冇计啊，几多钱啊？冇啊？ 边度使钱噶？ 我哋市民使钱啫，咁你纳税要噶嘛？使一笔噶嘛？ 使一笔。 哎呀，起个唔知咩人工岛咧，唔知几亿啦， 一万亿。 一万亿 睇晒啦， 真系唔系啊！其实嗰个一万亿好搞笑啫嘛。佢话大佬话，其实个岛系可以唔使起嘅，但系一万亿就要用，就要俾我。 重点唔系起个岛， 系重点唔系起个岛啊嘛，重点系讲一万亿啊嘛。 使咗一万亿先 啊，系啊。 即系有人话，其实话可以安置咗唔知大概二三十万人啊嘛，即系14年之后， 唔系七十几万。 三十几万 咋？系咩？咁少嘅咩？ 七十万一个岛都卅，最多唔系佢去最多可以到七十，但系一般系二三十万左右啊。 咁啊，七十万可能再使多一万亿就得 啦。咁啊，跟住五千亿嘅啫，佢嗰个预算嗰度。咁你预咗啲特数咁样啊？咁啊，有人就咁讲咯，就十四年啊嘛，跟住每日单程证一百五人，啱啱 啱啱贴晒落去， 就唔少佢。 系啊。 咁但系如果攞五千亿嚟分俾呢廿几万人咧，每人平均可以分到100万港纸。咁有人就话，不如叫佢哋移民卖晒自己楼，就每人送100万。如果一家四口攞住400万， 嗰阵时我十年前已经讲过呢句，讲过呢句说话。不如你叫我哋啲市民卖翻张身份证俾你，你俾100万我，然后之后因为大陆移民嚟香港要600万港纸啊嘛，咁你就将嗰张身份证嘅名额卖翻俾大陆人，咁得咯，我哋又走得开心，你哋又收得开心，大家开心。 咁但系我就话个重点就唔系卖，即系唔系真系每人派一百万啦，重点要使呢笔钱嘛，唔系真系帮你安置啲人嘛，即系咁咯。 咁今日就嚟咗题嘅，咁就 啲题外话 嚟啦， 喺度啲背奏， 人工岛都倾埋啦，真系冇嘢好倾。 我哋想变咗香港时事话题。 佢今日主要就系讲身份证啦， 身份证啊，证件啊。 咁其实对台湾大事咧，仲有一单嘅，就系。居住证啊嘛， 系啦，大陆嗰只居住证， 大陆嘅居住证咯。 咦，你有阵时你旁家做生意翻大陆，有冇话讲倾下呢件事啊？ 你有冇申请啊？你成日 有冇申请啊？ 照计我唔会申请嘅， 系啊， 好好喎， 我觉得 又可以喺上面用佢嘅资医疗， 好方便噶，其实。咁你回乡证我哋又有噶嘛？ 国民待遇喎， 系咯。 差别喺边度？我又唔系长期居留喺嗰度。你话如果我真系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喺大陆住嘅，咁或者有需要噶，因为里边可能你衣食住行，包括埋你话坐车 系 咩啊，各样啊，系方便咗嘅。但系我对于我哋呢来唔来三五日喺上去应该唔大。 我睇佢里面啲好处啦，咁佢就我个人觉得啦，我唔能够代表其他人啦，因为我睇。訪問啲香港有啲人話我喺中山哦，咁幾開心可以喺嗰度買樓啊，咩睇醫生又 cash 卡嘢，我老婆又係中山人，咁喺嗰度長住，咁有張證幾方便咁樣。 嗯， 咁佢話誒，就算要我立大陸税咧，我都甘心情願啊咁樣。咁但係好多嘅香港嗰啲傳媒，包括台灣嗰啲咧，我就淨係見到某一方面嘅税，我就唔知佢哋係唔想講。因为唔敢讲，因为根本唔知道。 因为佢就成日都强调就话你嗰个个人所得税啊嘛，佢话你系只要你攞张证就要纳大陆嘅税，包括你自己个人喺外国收入标啊嘛。咁有啲系啦，有啲就吓诶，咁、哎、我好似嗰个友话，诶、哎，咁我心甘情愿啦，你俾我咁多好处咁样。但好奇怪一样嘢就话， 你唔心甘情愿做啲范冰冰咁噶啦。 好奇怪就话，你成日强调嗰个个人，我赚到钱就话啫。我喺香港或者唔讲台湾啦，佢未必捉到你啊。我喺外国加拿大，我有物业资产，有所有嘢。我而家攞咗大陆嗰个中国咩啊居住证，我一攞咗，你基本上要纳税啦。即时我唔小心掟咗，咁你就要你嘅所有海外资产要俾埋大陆嘅遗产税噶咯。你有冇冇人提过？亦都冇传媒提过，亦都冇人质疑过。喂，咁我即系话要俾埋我自己嘅遗产税大陆噶。仲有我 check 过大约啦，我因为佢系累进噶嘛。大陆嘅遗产税大约25%到35%至40%-50%个遗产税，即系话你一半身家要俾咗大陆个，咁你愿唔愿意咧？ 嗯， 有冇考虑过咧？有冇质疑过？喂，原来你要俾遗产税，你钉咗，你就要俾噶咯。even 你攞咗之后，其实你就算喺香港钉咧，佢都可以话：首先你系中国人，然后我就攞晒你香港，你自己喺香港嘅物业 遗产啊。 咁你喺香港，你做生意或者你香港已经有层楼嘅，可能已经升值到500几、600万，甚至500几万唔系楼嚟嘅，1000万啦。咁就攞咗300几万俾大陆税噶啦，系你要俾嘅、哦。仲有喺大陆嘅税咧，呢、这个我唔肯定。佢唔系话我写咗个遗产，我俾个仔50%，俾个女20%，俾个老婆30%，唔系嘅。是以他的方法分配你的遗产的。是啊，原来是这样的。我跟我告诉每个人，但每个省市又不同。 心甘情愿就得咯。 不是咯。 即是你钉了之后，你遗产就给了他共产了先。 共产了先。 跟着你。 因为香港是零，是没有遗产税的。那当然台湾是有遗产税啦。咁當然遺產税嘅意義喺邊度呢，就大家可以研究下經濟學裏面有啲學說嘅。咁、我呢個唔提啦，咁樣。 咁要照咁樣講法，咁呢個 都好用 㗎。都有啲 分你身家㗎。陷阱就係完全我冇睇佢啲傳媒提過，完全我冇睇佢啲傳媒呀，或者任何咩會計師呀嗰啲咪提過呢點㗎喎。直至今日我都冇聽到啦、你有冇考慮過呢點㗎？ 其实我考唔考虑咩都好啦，中国而家个政府系中国共产党啊嘛， 系啊， 无论佢宪法又好，佢嘅宗旨又好，所有嘢都系国家噶嘛。头先你讲话你个朋友咩中山买楼好过， 唔系我朋友系电视睇访问嗰个啊。 总之你大陆买楼，理论上嗰层楼都系国家噶。 系啊，咩99年、70年啊嘛， 可以随时冇噶。 咁系，咁啊系。 因为你唔可以阻碍国家 国家征收咁嘅 嘢，系唔可以阻碍搞翻，即刻就收。 但啲人都去大陆买楼买得好开心噶，所以佢冇乜所谓。 通常应该系话冇事发生咧，佢哋都 以为自己开心嘅，系啊， 好乐观嘅， 系啊， 出咗事先知道有问题。 系啊， 总之中国嘅政策，政府嘅就 系 话共产嘅，系。所有嘢都系国家嘅，就咁简单啦，已经讲完噶啦。你话买乜买物都好啦，全部都系国家嘅。 系， 佢话收就收噶啦，唔需要讲咁多。 所以睇你 近时嗰个年代嗰阵时乜鬼江泽民啊，都话咩有保障私有财产，而家都冇讲呢句说话啦，冇讲就等于冇噶啦。 而家私有企业都变为国营啦， 唔系你谂下阿范冰冰点知啦？ 系、你唔好成日提住你条女先得噶。 我中意咗20年啦。 咁你打咗几多次啊？ 唉，数唔清啦。 打 电话。 哦，数唔清啦，打机搵唔到佢。 系咯， 佢主意啲 都打唔少啦。 我明白，唔知啊，我识嘅台湾即系台商又好，或者台湾人呢边嘅反应咧，其实都好冷淡嘅。 梗系啦， 佢觉得唔系咁必要。 系咯，我翻香港啲人话。 就真係都會有一半人想去攞、但台灣嘅朋友就真係冇乜反應， 唔係咁必要咯。 其實香港最愛國嗰啲有冇攞過咧？例如 彩你都 有美 成龍啦， 美國護照又攞曬啦。 例如成龍咧，有冇攞過咧？ 幾多資產喺外國點彩你 咧？誒、我哋 嘅阿叻嗰啲都唔知攞未啊？ 主席阿習生嗰啲屋企人都喺外國啦，呢啲嘢 唔係咯。 總之我覺得即係台灣呢邊嘅反應同埋一般我認識嘅人就唔係咁真係想申請呢、這個咯，因為。讲一句，大陆俾得你方便，其实有佢嘅目的。 我插多次嘴啦。咁啊，嗰阵时我喺大陆做嘢嘅，咁嗰阵时啱啱开头已经话，原来我哋要喺大陆做嘢咧，都要搭大陆税嘅。嗰阵时公司就将你份量咧拆一半嘅。咁、后期就冇得避噶啦，就成份量都要报大陆噶啦。咁嗰个年代就系曾荫权年代嘅。咁呢个唔讲咩事啦，就系、是、其实大陆人咧，大陆即系共产党咧，我个人觉得就系、是。佢咧會俾你一啲陷阱，你先踩咗落去先。如果你有咩事，如果有咩事咧，即系咩反動咁鬼咧，就攞你依條例啊！你冇你頭先游説，即系嗰個咩艾美美咧，唔係捉佢咩反政府喎，係捉佢係走私游説喎。 所以唔係講美美就冰冰嘅咧， 係咯。咁所以 大陸人改嘅名都 係 咁。 係啊，所以佢係俾啲甜頭或者係陷阱你先踩先。你有咩？冬瓜豆腐佢就用依條例就督你嘅。 其實舉個例子啊，即係其實之前咪話去過境大陸嗰啲咧，咪用指紋可以過一句入大陸嘅。 點解唔使咧？面都得啦，換身份證。 但係到咗咁耐咧，我入大陸我從來冇申請過用指紋入嘅。 而家一定要啊？ 唔係一定，唔係 一定啊？ 唔係一定， 寧願排隊。 我寧願排隊。 哦， 因為。讲一句即系大陆嘅嘢， 费事俾佢起咁多底啊！ 系你放心啦，你香攞香港身份证嗰阵，使佢成将你所有全香港嘅资产资料俾晒上去。 其实我听过某人有讲个故事， 系 我突然间吓亲， 吓亲啊， 吓亲， 吓到缩咗， 缩缩地嘅，不嬲都缩开嘅， 系嘛？ 都系呢几年嘅啫， 就系因为有某啲香港人喺大陆得罪咗有啲人啦，咁嗰啲好有势力嘅人。 就攞你啲资料， 就净喺公安度攞你嘅指纹。 哇，咁都得？ 跟住嫁祸你喺边度？唔知杀咗人。 哇！ 佢只要话俾你听，哦，仲唔仲揾到你？因为有指纹，你喺呢度有命案喎。 啊！ 你点解释？咁你系衰硬噶啦，就衰硬噶啦。 即系就算 end up 整件事完咗都冇事，都搞到周身屎啦。 周身屎噶。咁我嗰阵时突然间吓出，哇咁啦，佢系佢攞到个指纹，即系佢喐你就喐你噶咯，佢点搞你都冇话反抗。不过我唔知呢个真实情况系点样咧，但系有人提过我嘅。 不过头先阿郑德荣所讲就算系真嘅，佢香港入境处攞你啲料都得啦。 系啊， 香港入境处因为佢唔系佢管辖嘅嘢，当然 唔系佢管辖， 一定系 话落嚟得啦， 一定系咁直接啦。但系大陆佢管开噶嘛，大佬啊。 嗰個最直接， 即係佢快啲攞同慢啲攞啫。 佢 都係你嚟嘅。 有啲人可以就攞得到噶啦，幾咁易啫，係咪先？ 係啊， 即係似之前有啲大企話齋，佢有啲譬如公安嘅嘢，點樣查乜嘢都得嘅，其實。 係啊， 呢個嘢大家知唔知咧？唔知嘅，其實冇事發生都冇事嘅，其實。但係一出咗事，鬼知咩咧？係啊，融咗都唔知啦。即係咁樣講嘅，即係呢個題外話啦。我意思就係話，佢會俾你好多方便嘅感覺。但其实你 陷阱嚟嘅，系啊，梗系啦， 有佢嘅目的嘅，其实 系啊。 咁你话居住证佢俾你咁多优惠咁爽系咪先？天下间有冇咁着数嘅？ 尤其是嗰个政权俾你添， 诶，重点系香港人最中意着数啊嘛，唉， 即刻 啊，香港特色嚟噶嘛，着数最紧要， 系啦，乜嘢都系， 虽然好蚀底， 好着数就食咗先算， 系食咗先， 啊，唔好理咁多后遗，喂啊，话咩啊？咩遺症咩 後遺症？ 後遺症啊，點樣唔理啦？ 即刻打曬擊。 咁即係舉個例子咯，即係大家要考慮咯。有著數嘅嘢係咪真係要食咧？食咗有冇將來嘅問題？即係自己諗。 不過 end up 起碼而家就佢可以選，俾你選擇攞唔攞。咁當然可能過多五年十年，佢話你一定要攞，即係換咗樣情一樣嘅。 要入嚟大陸， 咁啊冇計啦，係啊，咁冇計啦，到時都係 過多幾年，直頭話香港身份證已經得啦。 一样嗰张卡， 等同 你就晕， 而家换身份证 你就晕咗啦。 哇，杰大你又吓人喎、啊，你咁啊， 我成日行噶咯， 咁恐怖。 系咯，诶，头先阿郑开嚟讲，原来喺曾荫权年代喺大陆做嘢噶。 系啊，唔系点解我想强调咧？我听到啦，我已经深信啦，唔知系咪啦，我冇证据就话、曾荫权就将香港成日上去大陆嗰啲嗰年代。嗰啲嘅我哋上去大陸嗰啲人啊，就所有嘅資料就俾曬大陸，令到佢哋嘅 record 去 challenge 我哋嗰啲税啊，係由佢開始啊，所以我點解咁 Q 憎佢？佢坐監咪 PK 啊，抵死啊！ 但我喺大陸做嘢嗰陣係彭定康， 唔係大陸翻工，而家學生嗰啲唔知噶嘛， 千古罪人你都唔識。 點同咧？ 彭定康邊個嚟㗎？ 千古罪人咯。 即系俾大家参考一下啦、 今日倾 咗 好多嘢咯，系啦，因为倾咗太多无谓嘢，啲太爱玩啦， 系咯，有啲人可能有啲得罪嘅， 系咯，我用咗， 但系我哋得罪咗好多人啊， 你得罪咗好多人， 得罪咗好多人，因为 十三亿嘅大佬， 所以我开出样咯，就系咁嘅意思， 冇我冇讲咩啊，系咯， 你净系讲范冰冰， 范冰冰，我嘅女神，好啦，今晚搵佢先，好啦，系咁，拜拜， 拜拜。